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，今年希望大家没有乱吃东西，没有忘带准考证，没有走错考场，一切都顺顺利利，考出一个好成绩。 没有什么一考定生死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，把握机会，沉着应战。